一定有一个世界像此在展开了，即使这种领会未成为专题也罢。如果说此在这个存在者本质上是作为在世的存在生存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是与此在的实际生存一道展开的。而如果此在的存在整个的奠基在时间性之中，那么时间性就必定是在世，并从而使在此在的超越成为可能，而此在的超越，则又承担着寓于室内存在者的存在，无论这种寓于室内存在者的操劳存在是理论的，亦或是实践的。C，世界之超越的时间性问题。在巡视操劳中，包含有一种对因缘整体性的领会，这种领会奠基于对为了此和所用，用于此与为其故这些关联的先行领会。我们前面曾把这些关联的联系作为意蕴提了出来，它们的统一性构成了我们称之为世界的东西。问题是，像与此在相统一的世界这样的东西，在存在论上如何是可能的？世界必须以何种方式存在，才能使此在作为在世界之中的存在生存？此在为了它本身的能在之故生存，此在生存着而被抛，它作为被抛的此在委托给了它所需要的存在者，它需要这个存在者以便能像它自身所示的那样存在，亦即为它本身之故存在。只要此在实际上生存着，他就在为他本身之故，与某种当下的为了此的联系中领会自己。生存着的此在，在其中领会自己的东西，随着此在的实际生存而在此，所要的自身领会的这个在其中具有此在的存在方式。此在生存着，就是它的世界。我们把此在的存在规定为操心，操心的存在论意义是时间性。我们显示了时间性组建着以及如何组建着此的展开状态。世界的存在论建构必定同样奠基在时间性中。世界之所以可能的生存论时间性条件，在于时间性作为绽出的统一性，具有一条视野这样的东西。绽出不仅仅是像放浪，乌林说绽出包含有放浪的和所相，绽出的这一和所相，我们称之为视野上的格式。绽出的视野在三种绽出样式中各个不同，此在借以本真或非本真的从将来来到自己的那一格式，即是为他自己之故。此在作为在现身中被抛的此在，向他自己展开，他借以这样展开的格式，我们把作为被抛境况，知被抛到什么面前。亦即尾气于，知尾气于什么？这标识着存在状态的视野结构。此在为它本身之故而生存在尾气于它本身之为被抛此在的境况中，而这同时，此在就作为寓于的存在有所当前化，当前的视野格式由为了此得到规定，将来承载状态与当前这些视野格式的统一奠定。奠基在时间性的绽出统一性之中，整体时间性的视野规定着实际生存着的存在者本质上向何处展开。随着实际的在此，向来在将来的视野就有一种能在的得到筹划，在承载状态的视野就有已经存在得到展示，在当前的视野就有所操劳之势得到揭示。绽出格式在视野上的统一，使诸种为了此的关联能够为其故原始的联系在一起。其中就有根据时间性绽出的统一性的视野建构，就有展开了的世界这样的东西属于那个向来是其此的存在者。就像当前在时间性到时的统一性中发源于将来与存在状态一样，某种当前的视野也与将来和存在状态的视野同样原始的到时。只要此在到时，也就有一个世界存在。 此在就其作为时间性的存在而到时，于是此在根据时间性的战出视野建构，本质上就存在一个在一个世界之中。世界既非现成在手，也非上手的，而是在时间性中到时。世界随着诸战出样式的出离自己而在此，如果没有此在生存，也就没有世界在此。实际操劳着寓于上手事物的存在，而把现成事物专体化，以及以客观化的方式揭示这一存在者，这些都已经把世界设为前提，意即这些都只有作为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方式才是可能的。世界奠基在战出的时间性的统一视野之上，于是世界是超越的。为使世内存在者能够从世界方面来照面，世界必定已经以战出方式展开了，时间性已经以战出方式处在其战出样式的视野上，并且在到时之际回到向着此照面的存在者之上。随着此在的实际生存，世内存在者也已照面，诸如此类的存在者是随着生存固有的此得以揭示的，这事儿由不得此在，唯有此在当下揭示和开展什么，在何种方向上，到何种程度，以及如何揭示和开展，才是此在自由之事。虽然仍始终在其被抛境况的限度之内，从而规定着世界结构的意蕴关联，并非种种形式组成的网络，由一个无世界的主体罩上某种质料。物理说，实际此在以战出方式在此的统一性中领会着自己与世界，他从这些视野回到在这些视野上照面的存在者，其中有所领会的回到，就是有所当前化的让存在者来照面的生存论意义。而来照面的存在者因此被称为室内的存在者，就仿佛说无论一个客体能如何在外，世界都要更在其外。不能把超越问题换成如下问题：主体如何超出自己来到客体，而在那里客体整体又同世界观念相同一。要问的是，在存在论上是什么使存在者能在世界之内照面，并作为照面的存在者被客观化，回溯到以战出视野的方式奠定基础的世界之超越将给出答案。如果主体在存在论上被理解为生存着的此在，而在其存在奠定在时间性中，那么必须说世界是主观的，但这个主观的世界作为时间性的超越的世界，就比一切可能的客体更客观。把在世引回到时间性的战出的统一视野上，就使此在的这种基本建构的生存论存在论的可能性成为可理解的了，同时也就弄清楚了只有充分可靠的依循业已澄清的一般存在观念来讨论可能的室内存在者的存在论，才能着手具体扩清一般世界结构以及种种可能的演变。而若要能阐释一般存在的观念，就必须首先清理出此在的时间性，而现下对在世的描述就是为这一工作服务的。